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66集。那秦小姐是何方神圣？护士这会儿还没有下班，坐在收银台上接过卡，怔了一下。这住院楼11楼都是 VIP 特殊病房，住的都是有钱或有势的，护士见惯了各种的保镖管家。他反应过来， 请问交多少？ 这住院楼每个房间都有配专门的护工，光是住宿护理费一个月得37,000，加上医药费仪器检查费，几天一次的，一个月最少得往50,000走。秦冉漫不经心地回道，一年。一年住宿护理费得40多万了。护士刷完卡又让秦冉输了几遍密码，就开了单子。交完钱款，秦冉拿了单子转身往陈淑兰病房门走。林婉跟宁晴站在几步远的地方，当即就傻了眼。恍惚中，宁晴好像看到了资料中形容的那个浑身力气用砖头一下一下砸人的秦冉。秦冉不好惹这个名头不是盖的，真动格了，学校里鲜少有人敢触他眉头，气场过强。林婉这两人看着连大气也不敢喘。陈淑兰病房，医生下班前正拿着病历例行询问，秦冉也不打扰，就靠在床尾微微偏头仔细听着医生的话。等医生走了，秦冉才拉过一张矮一点的椅子，坐在病床边给陈淑兰倒了一杯水。她今天穿的外套袖子很长，不卷起来的时候能覆盖到手，右手被袖子遮着，看不到纱布。陈淑兰就笑了笑，很自然的，好像是不知道秦冉手受伤。 唉，最近睡眠好吗？ 陈淑兰摸摸他的脑袋，轻声问他。秦冉开始前两天确实没有睡好，可能因为太累了，从昨天开始睡眠质量比往常好些。他左手支着床跟陈淑兰随意地聊着，不知不觉也困了。等他睡着了，陈淑兰才收起笑。他慢慢掀开被子下来，挥手让要帮忙的护工离开，然后半蹲在秦冉身边，拉开他垂下的袖子，露出被遮住的右手，上面裹着一层又一层的纱布。陈淑兰沉默地看着，看了好半晌。秦冉是什么样的人他很了解，把自己过得特别糟糕，小时候跟人打架哪里伤到了秦冉也不在意，要不是他有时候发现了，秦冉就真的对那伤口不闻不问的。就算是包扎了，二次出血是正常事。哪像秦宇，摔在地上哭了都有宁晴跟秦汉秋哄个半天。秦冉的右手缠着一圈纱布，陈淑兰知道还缝了几针，心里难受着。过了几秒，陈淑兰发现不对劲，这伤口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没有一丝血迹沁出来，一看就被打理得很好，跟陈淑兰想象中的不太一样。陈淑兰看着这干净的纱布若有所思。林家，宁晴跟林婉没有交费成功，也不敢去看陈淑兰，就默默地跟在林婉后面回了林家。她心里很复杂，林奇今天推了几个会议回来的早，他没有想到秦冉那件事开庭这么快，连审判结果都有了。实际上一般上交也要一两个星期的审理期。他目光落在林婉身上，指尖扣在茶杯盖上，沉声问道， 哼，你今天怎么回事？ 林婉一直觉得秦冉是一个毫无经济能力的高三学生，他之前自然没把他放在眼中，谁知道事情变成了这样。 哥，我以为…… 我说过该怎么处理看冉冉自己的意见。 林奇把茶杯放到了桌子上，啪的一声响，一双眼睛金光毕现。 这里是云城，不是你们京城。什么叫有你在，不会有哪个律师接冉冉的案子？林婉，你听听，这话像一个长辈说的吗？啊？ 他是生意人，可行事作风一向磊落坦荡，就算说话也是十分的谦和，鲜少有这么发怒的时候。佣人连大气也不敢喘。林婉很多年没有被林奇这么训斥过了，几乎丝毫不给他脸面，一时间脸色涨红。林奇的目光又转到宁晴身上。 还有你，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劲儿？那是你女儿，不是你仇人。你连你女儿都不信，有你这么当妈的？林婉，你明天就给我收拾东西回京城。 他气得头疼，也懒得跟这两个女人废话，拿着手机去楼上给秦然打电话。林景轩抿抿唇，低头看了一眼手机。这两天他给秦然打过电话，问了一些情况，他语气挺好的，没说自己出了什么事，以至于他现在才知道秦然的手还缝了针。他神色也挺淡的，去楼上换了休闲服，又拿了车钥匙。林奇刚给秦然打完电话，见他手上的车钥匙，倒是意外。 去看冉冉？ 他这儿子向来冷淡，宁晴嫁到林家这么多年，也没有听他叫过一声妈。就连秦宇也是用了好几年才让他改口的。林锦轩点了点头，又皱眉，想起那天晚上他在警局一声不吭的样子。 不知道他手怎么样了？ 你等等。 林奇想了想，又去书房拿了一张银行卡出来。 密码60，你顺便带去给冉冉。 林锦轩颔首。秦宇在练琴，可实际上心思都在楼下。林锦轩要下楼的时候，他拉开琴房的门。林锦轩最近一段时间都很喜欢听他练琴。 哥，你去哪儿？ 秦宇拿着小提琴出来，笑着说道：“ 我刚刚练了新曲子，现在流畅多了。你要不要？” 不了，我刚跟秦冉说好，去学校找他。 林锦轩抬了抬眉毛，声音很轻。秦宇抓着小提琴的手紧了，可是语气却若无其事地说了声：“ 哦。” 小医室，戚成军放下文件，打量着这儿。想要看一看这里究竟有什么魔力能让程俊千里迢迢地过来。程俊懒懒散散地靠着桌子，比对着人体模型，安静又专注，低着的眉眼死化。 兄弟，咱心有灵犀啊，我昨天刚打电话你就上飞机了。 陆兆颖拍了拍戚成军的肩膀笑道。戚成军皱了皱眉，十分嫌弃地避开他的手。 滚，谁跟你心有灵犀？ 想了想，又朝程俊看过去。 俊爷，那位秦小姐究竟是何方神圣啊？ 程俊将手术刀扔到桌子上，偏了偏头，以为自己听错了。 什么？ 啥神圣？就一小可怜，哼，还不会撒娇。 不对啊。 戚程俊一愣。 那129侦探所怎么亲自找上我？让我来云城解决这个案子。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